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Hello， 早晨， 大香港早晨，去到第二节啦，咁样咁咧，今日黄达咧就去咗港台嘅 千禧年代嗰个论坛， 嗰个户外喎， 系啊，好闷噶， 落雨揼水噶，系啊，即系 好闷噶， 吓、 啊。 桥底嚟嘅， 但系琴日我哋 观塘海滨公园，海滨即系嗰个叫观塘绕道， 我知我知， 哦，但系琴日咧新界西，琴日新界西去咗嗰个屯门嗰天后庙度，唔系一个好大嘅广场嗰度啊嘛，系真系晒到中暑咁滞。 上个礼拜新东嗰个，礼拜一新东嗰个都系户外嘅，喺公园嗰度嚟。 系啊，嗰个论坛真系好闷噶，唔系佢咧系即系开始每人十秒钟开场发言啦， 十秒钟， 咁然之后 讲得几多嘢， 咁然之后。分組，跟住一分組討論喎，即係譬如你一張名單，即係譬如你一個選區20個候選人咁樣啦，咁你分開幾嚿咯？呢五個候選人先係自己分組討論一個議題先。 咁、那個討論係出街嘅、那個節目， 出街直播啊，直播噶。 咁剩低嗰15做咩？喺度剪指甲啊？ 係啊。咁然之後咧，個主持會抽一個議題出嚟，咁大家討論嗰個議題啦。好似咧中學咧考呢一個小組討論咁樣噶。咁然之後小組討論完之後就呢一個嘅自由辯論咁樣，自由辯論又好無聊啲廢問題咁樣。 就係廿個一齊自由辯論。 係啊，廿個一齊自由辯論。咁然之後最後咧總結發言，每人7秒。 7秒。急口令咯，又系，买 诶，港台咪做过论坛都唔系咩？之前 唔系啊，港台 31嗰个啊嘛，系咪？ 因为两电台同电视部系即系分开做噶嘛，从来都系， 系 即系之前选区议会都系咁样噶。港台嘅电台部又做一次论坛，电视部又做一次即系乐趣区嗰个论坛。 呢个系净系收音机嘅， 系啦。咁但系收音机嗰个咧，佢系会拍埋片噶，佢 set 埋个 studio 出嚟拍埋片噶。 我觉得呢个唔奇怪，我想问，因为你跟阿泰噶嘛， 系啊， 商台有几多论坛？ 两个。一个正好星期天就是、新闻部嘅，一个就系呢一个嘅情况就系自个嗰节目部嘅。 黐线，一个台搞两个论坛，你唔好烦到我哋啲候选人啦，又唔系多人听。 系啊，咁同埋咧，港台其实咧从来都系电台部同电视部都唔啱眼噶嘛。 系咩？ 系啊，即系譬如即系。两边个阿头都唔啱码， 连呢啲都涉猎埋嘅你。港台嘅是非你 听人讲， 因为咧播球娱乐， 因为咧，你有冇发现咧？ 咁佢晴天系亲边面噶？ 唔知道， 哎，搞错啦，双台嘅 电视大厦同电台大厦两边唔分开咗， 唔系 即系譬如咧，你见咧港台电视部啲节目咧，从来都系唔拎，都系冇自己片噶嘛，从来都系拎有线电视嗰啲片噶嘛，就系、是、因为咧，因为成日都系电台部，佢有时拍咗啲片咧，又唔俾电视部咁样咧，即系譬如有一次，即系譬如咧，曾经试过咧，12年嗰阵咧，咪唐英年嗰个嘅大宅嗰一个嘅问题，僭建问题嘅，咁当时咧就电台部就拍咗条片，咁就系即系唔知系新闻片，唔知系嗰个访问片咧，定系即系大宅入面嗰个片咁样啦，咁然之后咧。电视部咧就想问电台部拎嗰条片，但系咧电台部就唔俾，要佢俾钱，因为佢话，因为电台部嗰啲人就话，因为嗰条片系拎咗我啲 budget 嚟去 咁又系， 咁电视部应该俾翻 budget 我咁样，咁到最后咧电视部嗰边咧系问有线电视拎片嘅，有线电视系好大方俾佢。 哦，你即系想喺边边 内斗 ，你 drive 令你会总中度咁高嘅啫。我哋跪起 跪啦， 系都系跪，你要跪，唔使见到跪嘅， 做咩跪？ 我 住一转座， 做咩跪？ 住一转座，知啫。 我以为 系， 我以为冧咗天花搞成咁样。 你跪我哋玩三个听众，你跪佢哋有啲咩要求？ 点头先讲咩？讲紧 搞论坛， 唔知我就唔应该商台搞两个论坛，又唔系好。 唔系因为佢新闻独立噶嘛，新闻部独立。 唔系啊，我仲想讲，仲有电五咧。佢哋都搞 系喎，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即系佢而家呢排搞个功能组别。上次我听社福界，哇，听到嬲嘅。 但系而家仲有边个听？ 即系段商大师兄，我即系。 仲有边个听收音机啊？除咗小巴的士司机之外， 你又唔好咁 样。嗰啲好多都 听。你唔好脱离呢个世界嘅判断先啦。我肯定听电台嘅人系多过听雨时波啦，即系唔系新城啊， 多过万几人嘅。 唔系 live 嘅同佢冇得比啦。但系如果计埋 archive 嘅话，你。 我哋都輸，即係不相伯仲咯。我只可以咁樣講，實數我唔話俾你知，我有啲我知知地啦。就係呢樣嘢啦。咁我喺個論壇，論壇有咧。不過咁講啦，即係過咗一個月之後咧，我發覺即係不論係我哋葉普城嘅候選人啦，亦或係就算其他候選人都好啦，尤其是後生嗰啲啦，其實見到個進步好大嘅。見到佢哋喺個對答啊，喺要一啲面對鏡頭啊，對於終於對於自己嘅政綱開始了解啦，開始。 你講游蕙禎啊？ 係。 有了解到咩？ 究竟天然氣喺邊咧？咁 我就知啦。 我想講我係唔知有呢單，唔係我係知有呢單嘢，但我冇睇佢條片。咁啊，直到禮拜一我翻嚟咧，咩代住？ 係。 我禮拜二，咁係禮拜二，即係我係前日，我先翻嚟睇一次嗰條片，哇！驚為天人啊！跟住再認真睇點解有呢個政綱，即係我上佢個網睇佢咁嘅政綱，哇！驚為天人誠意 啊！佢個網好有佢嘅政綱。 我真係好想訪問青年新政咧，係邊一個教你？我肯定係唔會自己發明嘅啦。邊個教你咧？香港開咗天然資源咧，係諗住自己一個專屬經濟區，就出去嗰個咁嘅天然氣地方，就可以絕人哋嗰啲嘅天然氣咧？喂！我想知系边个教啫，我肯定你自己唔会识嘅， 即系都系 copy and paste 嘅。 我唔会我肯定因为我系熟老人政策，我睇佢老人政策嗰篇嘢，我觉得啖笑啦。咁咧系边个教你嘅？我净系想知呢样嘢啫，我冇话好定唔好嘅。 打去问佢， 我真系唔系搵人话俾我，搵人同佢 friend 咁话俾我知，嗰个劲啊嘛！喂，你应该搞个，即系应该搞啲选举 campaign， 即系一人攞支饮管游出去啜啲天气翻。跟住點火，即係話俾人聽，嗱真係可行，我哋都游水啦，係咪先？我真係講，唔會講遠咗，唔係今次講今次唔係一定要報嘅，大亨交大落嘅要報民調嘅，咁就報我《遠視》報嗰個民調。我喺雷同計劃嗰個 Telegram 裏邊咧，有人貼出嚟話參考幾個嘅民調，分別係有港大啦，有雷同自己嗰個啦，同埋仲有一個唔知咩啦，同埋《遠視》報，跟住有人就覆，《遠視》報算吧啦咁樣。你到時睇住呢個賴屎 嗰個。聪明选民嗰个唔系已经放弃咗何志光嘅咩？ 只要佢自己剔走咗嘛，呢个容后再谈啦，咁样，因为佢系唔值得一提嘅，咁样，我哋分析一下啦，揾啲区嚟分析一下啦。 我哋第一， 乐趣选区， 咁讲好耐， 呢个系咪 三百嘅区？ 呢个新东嚟。 好，我哋睇下摇摆宾州。 你新东嚟嘅， 你应该唔知咩叫摇摆宾州啊？ 知啊，美国总统选举 系啊， 宾夕凡尼亚州， 报即时新闻， 系啊。唔係，但係真噶嘛，因為賓州真係搖擺 選區嚟噶嘛， 即係佢會 搖擺州份 咗係究竟有時共和黨嘅時係民主黨咁樣噶，幾無謂，我要解釋一次俾你聽。 咁呢個係新東嘅 民調，《遠視報》民調。 第一位都係楊岳橋啦，跟住第二位郭佩凡啦，啲人盲嘅。跟住張超雄，我又唔係好信張超雄有咁高喎，其實有啲奇怪啊。跟住 開始唔信民調啊。 跟住陳克勤啦，跟住方國山啦，方國山落嚟嘅。係 啊， 我唔 KOL， 我就咁報。跟住林卓廷、鄭家富，喂 ，sorry 啊，鄭根富我都係唔信咁高。 咁咪又忍唔到。 唔系，我做街站， 你系环保无纸选 民，我系睇街站。 你谂下，如果 Joey 咧有一日自己咧系， 我唔会。 譬如佢因为好靓女，跟住咧就去咗无线咧报天气，我哋睇一睇国际嘅天气啊。北京落雪，我唔信咯。 黐线，边有雪落嘅咧？嗰度 就分天晴，我唔系，我都唔系。而家未睇完啊！ 我 冇报天气， 我冇到张根富咋，跟住范国威第八，跟住第九就系陈云根啊，跟住就啱啱跌咗出去嘅咧就系邓家彪，飙出嚟七嘅邓家彪，跟住再跌出少再多啲咧就系湿鸠梁仲恒啦，佢系十九号噶，我冇老屈佢噶，系呢个系新动力嘅， 点啊？一阵报港岛区啦，即系七一阵九号。嗱，九西就交俾你啦，九西交俾你啦，我唔讲啦。 唉，我哋翻翻新東先啦。嗱，首先我哋先，我覺得落咗住腳，究竟民調嗰個準程度或者係可唔可靠咁樣？ 個走勢可靠。 九月五號話俾你知， 係啦。 九月五號對下咯，九月五號對，即係好似我哋一年之後，我哋對翻麥玲玲同蘇文峰嗰啲咁嘅準唔準？我哋 過去五年預測經驗， 我哋咩咯？我哋 keep 起港大啊、雷動啊，同埋我哋最後嗰日咯，最後嗰一兩日，我哋可能九月五號翻嚟做個比較咯，或者佢六號翻嚟做個比較，咁啊睇下係點樣咯，咁樣。 我咁樣估法，其實我應該去阿巨亞神區講。如果你咁中意估我應該參加嗰、那個雷動聲音裏面嗰個台北機票嗰、那個。 嗰、個唔係雷動聲音裏面啊，講清講錯，黐線嘅唔係。 哦，佢係 promo 嗰、那個。 嗰、那個係另外其他樣嘢嘅。好啦，嗱，但係你要知道就係、是、嗱，《遠時報》民調咧喺客觀上邊旁觀人睇一定係最準嘅。因为成日都讲啊，固网电话都冇人听啊，或者好多人屋企已经冇固网电话。好啦，我哋打手提，我哋 random， 我哋取样嘅数系相对多嘅，系咪啊？我哋相对多。睇唔到嘛？ 太细粒，梁国雄 你呢度睇咪知咯。 180个，系啊，呢度啊， 系啊，见到， 系啦，咁啊相对比较多啦，咁样，咁变咗你客观睇，你觉得嗰个走势会比较准？你表面上就算泛民嘅聪明选民啊、策略选民，你觉得热血嗰啲唔可靠嘅咁样，我而家，但系你系知道我哋唔会做马噶嘛？你系知道我哋唔会，因为好烦噶嘛，同埋我话俾你，我知道唔会做马，因为做嗰班好辛苦啊嘛。 系啊， 咁你知唔系假噶啦，即系我话俾你听咁样。咁因为本来系我录嘅呢段电话录音，不过最尾冇唔系我咁解。 之后都有录， 之后我都有，之后你录啊嘛，之后你 之后唔知边个录啊，就有冇改 过 咯？之后再有录过嘅，好似仲系 啊，仲有啊，好似系 之前冇录过， 好似再 但系报候选人名系日落 唔系，起码我话俾你，技术上我哋冇做马先啦。咁另咁变咗你一定会睇到赖屎噶嘛呢件事。哇大喂，同埋我觉得如果真系评论啦，即系如果真系郑家富入到局咧，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冇天理 啊。系啊。 佢個政綱係環保啫嘛， 佢政綱就係佢政綱就係冇傳單咯， 係咯，好似係咯， 同埋淨係喺火車站嗰度入手 咯，係啊， 琴日俾人趕啊，佢喺唔知上水定粉嶺，終於有職員趕佢啦，佢平時好中意喺大圍嗰度入手噶， 咪所以準唔準就唔知道，但係。当然啦，追油先说法都有啲合理啊，张超雄去到呢个位喎，咁样。 但同埋但係呢期有期在呢。 咦，陈志全呢 唔知道要 见到佢 喎。即係我冇打动他会见到。 唔知道要边喎。 真係冇喎。 但係去到仲低个侯志强囉。 对 喎， 低个侯志强喎，佢 嗰个。十一。 你当和尚香死㗎。 十四位囉而家排。咁但係。其實我是覺得因為其實我睇翻個港大民調咧，即係而家now 唔播嗰個咧，但係香港01有報噶嘛，咁但係陳雲係排第二。 唔好講香港01，即係唔係因為乜嘢原因唔講佢，而係梗係相對冇咁準，即係冇必要咁樣 cross 去 check 嘅，因為最尾要 check 就係 check 最尾嘅投票結果啫嘛。 當然 係啦，就係咁樣啦。好咁另一樣要睇咧就係阿郭思啦，咁就同埋阿鄧家彪就喺邊緣啦，即係又係 不厭其煩講多次，一係佢哋兩個其一個啦， 即係葉普成同埋建制嘅鬥爭啦。咁同埋呢一個，如果你睇呢個民調比較明顯，就係巴照係脱出咗啦。係 啊，同埋佢嗰個係即係距離嗰一條入閘線都幾遠下 嘅。係啦，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好，唔睇呢一區啦，我哋快少少去另一區啦。算啲字会做长啲嘅， 一个系 港岛区，好交俾你啊 ，Joey。 港岛区第一位都系陈淑庄啦，继续第二位继续都系叶刘啦。 佢跌咗，哇！陈淑庄跌咗2.7%， 但系佢哋 keep 住都系头一二嘅，一路以嚟。跟住第三位有张国坤啦，第四位有黄伟基啦，啲人都傻嘅。 蠢閪。 跟住何秀兰啦，第六位咧就系我哋嘅四眼哥哥郑锦满嘅。 啊七喎、哦，咁点啊？ 叻咯，七号赢，港岛七号赢，九西七号赢，咁咯，就系咁啦。 好啊，好啊，得啦、啊，你话俾黄仁听，我哋知道啦。 跟住跟住第六位嗰个就系郭伟强嚟嘅，亦都同新东一样啦，都系最拉尾呢两个咬得好紧啦，郑锦满同郭伟强啦。 咁跟住再落去嗰個咧，已經係又係脱出咗噶啦，所以又係鄭錦滿同埋郭偉强之爭，即係。 哎、 工聯會同埋熱普城之爭、 哎、民主黨我係講係爭成3% 咁多噶，係 啊，嗰度已經唔使諗噶啦，許智峰， 嗯， 拜拜啦， okay. 許智峰，羅冠聰都係拜拜噶啦，咁、 okay. 所以、你自己諗啦，如果你唔想工聯會贏，其實我想講好多有啲人，如果你有啲朋友唔係特別有啲咩主張啊，個個呢個又唔好，嗰、那個又唔好，但係佢哋係。反建制派嘅，咁你可以試下用呢個方法。你同佢講，你唔想啊邊個入嘅話，咁你咪投我哋咯。 嗯 ，OK OK， 好，咁樣就阿雙月，你係咪要撳緊電話？ 啊、 你開咗你開下一張圖俾我哋講先，跟住你揾個電話撳啦，你。好，跟住系 呢一个新界 遮住我嘛， 新界西，你睇到呢度啦，睇到呢度啦，系、 啊。好啦好啦，你遮住。 跟住就新界西嗰边啦，咁样。咁啊，新界西咧排第一嘅咧就系田北辰啊，之后就郭家麒，第三就梁志祥，第四就陈恒斌，第五就麦美娟，第六就郑松泰，第七就冯检基，第八就尹兆坚，第九最后一只咧就系李卓人咁样。咁啊，第十咧就系、是。何君尧先生，咁佢咧就 系唔好啦。喂，我哋公开呼吁先，而家黄仁达叫我哋封烟上港台论坛，我哋而家唔知港台嗰个电话几多，1872几多，我已唔记得咗。一百 先，千禧年代， 千禧年代，所以我 千禧， 我哋冇办法知道港台嘅 你俾个封烟电话嚟先得。 你而家咪 channel 话俾我听 ，channel 话俾我听， 双台啲一定， 你哋又打上去，你哋又打上去， 我哋一齐打上去，你打，你哋俾个电话我哋又打上去啦。 佢唔係商台啲定記到啊嘛，1881-1903啊嘛， 係咯係咯係咯。 咁繼續講住先啦，咁跟住何君瑤再後一個咧就係朱海迪，再後就係黃浩明，黃浩明同朱海迪兩個咧，你哋都唔使諗噶啦，兩位左膠都係拜拜噶啦，得2.2嘅啫。 諗都係佢哋諗嘅啫。你不如直接 search 講作香港就第一台封煙電話幾號啦？你直接 Google 嗰度 search 啦。 咁但係據之前大亨所講啦，雖然鄭松泰個民調咁高，都係唔可以鬆懈嘅。咁因為你要預咗有好多中票啦。咁雖然何君瑤而家係咁低啫，咁但係你預有咁多中票啊啊又勝嘅時候，咁所以你都要大家努力咁拉票，為鄭松泰拉票嘅呢個新勢呢度。 系啦，咁样。 譬如咧，讲周永勤嘅事件咧，咁样，咁周永勤而家叫佢弃选啦，咁样都系。我系想讲，喂，我想讲，如果而家系新西居民，或者你有 friend 系即系新西嗰边咧，而你又知道佢系周永勤嘅 fans 咧，当然比较少啦，你要知道。但系有人系偏好投俾自由党噶嘛，即系如果佢偏好投俾自由党咧，我想讲咧，你系要将嗰啲票咧吸晒俾郑松泰嘅。 你要为周永勤报仇。 系啊， 冇错。 系因为阿郑松泰系帮周永勤第一个帮佢出气噶嘛。 唔系呢个在于二啦，在于利系讲紧乜嘢咧？点解你要将啲票？俾阿鄭松泰咧，即係你要勸你啲朋友咁樣做咧。第一就係、是、可能點解而家係疑似係何君瑤啦，即係要攻擊阿周永勤，其實就係希望你嘅票當唔投俾你嘅時候會俾我啊嘛、 嗯。 因為可能係個路線相近啊，光譜相近，就啲人覺得唉都係冇佢啊，唯有揀個近近地啊，唯有係佢啦咁樣。 嗯、 但係如果你認識咗呢一啲，譬如佢係即係忠於自由黨啊，或者嗰啲人咧，你要話俾佢聽，或者唔好忠於自由黨，或者你傾向自由黨係第一定係投俾第一咧、嗯，你點解要叫佢唔好投俾何君瑤？第一就唔好俾呢件事得逞，即就算呢件事唔係何君瑤主導去做啊，做嗰條友。都是想有咁嘅结果嘛，咁所以如果你想自由党或者周永勤可以走翻出嚟选嘅话，下一届你就系要投俾郑松泰，等佢赢咗，去话俾嗰个势力听，嗰、那个恶势力听系唔可能发生嘅呢件事。 系啦，打断你一下先，咁嗰个咧港台嗰个封烟电话系1872311，咁大家咧快啲疯狂打上去啦，咁样睇下接 唔接。咪打上搞到话双杰唔通喎，咁样 系喎。 咦，咁应该我用 FaceTime 打。即系用电脑打唔打？唔系啊，我用电脑打唔打上去？ 唔好理嘅， 嗰个叶冠霖成个电话，叶冠霖块面。 我想知用 你当个方角， 用电脑打唔打到上去？ 你主持嚟嘅大佬，有事。 系啦，就系呢样嘢。所以我想讲，其实呢一节我系想中意讲到身世，就系、是、如果你有朋友系偏向投俾自由党嘅，你要话俾佢听，你想自由党得以重生喺下届系搞得掂咧，系或者有得再选嘅机会咧，或者有机会复仇咧，系要投俾郑容泰。话俾人听，你咁样去恐吓咧，系得唔到你应有嘅结果嘅，所以系唔应该投俾一个相近光谱或者令到佢系得到佢想要嘅嘢。 如果郑从泰赢，何君尧就会输啦。 系啦，好，下一个区 系啦，仲有边个区未讲呢？ 跟住 我跟住咧就系九龙西嘅民调咁样。咁啊喺九龙西嗰度咧排第一嘅咧就系古都咁睇系梁美芬， 你老师啊。 咁然之后咧系啊，教法律嘅，教法律嘅。跟住第二位咧就系阿蒋丽云，咁第三位咧都系云阿黄碧云，咁第四咧就毛孟静，排第五咧就系黄竹敏，排第六咧就系谭国桥咁样。 系啦，跟住就系、是、 小丽老母， 小丽老母。 Buckley 咁样，跟住就系尤慧晶，跟住就系 狄志远， 哦，狄志远啦。其实如果你睇嗰、那个百分比，其实百分比真系冇乜值得依靠啦，因为个 sampling 都唔系咁大啦。但系谭国桥系已经系跌，即系已经系低啲噶啦，即系已经系争， 已经争咗成。 咁当然呢个亦都有一定嘅反应啦，即系连任嘅力量啦。喂，真噶，连任咧系有一定嘅力量喺度啊，即系。不论你话选总统啊、选特首啊，定系选议员啊，不论喺香港或者外地咧，连任梗系有一定力量，因为啲选民系即系唔好话佢蠢啦、啊、咁样，傻傻地噶嘛，咁样佢会觉得你做嘅就一定系合理嘅，即系话你上届做到一定系有一定嘅合理性咧，其实上届咪系选出嚟，所以今届应该都系你嘅，所以有好多呢个游离票都系偏向投俾连任嘅咁样，咁、所以你见到九西都有咁嘅情况啦，亦都系教主亦都系咁样。預測其實連任咪照連任應該都問題不大，亦都坦白咁樣講咧，就係、是、當然你唔計蔣麗雲啦，梁美芬，就算你話梁美芬都好咧，佢哋有一定嘅政績，嗰、那個政績唔係話梁美芬對個社區或者對香港有幾好，而係佢做好多嘢啊，即係不論係嘈冤巴閉啊，你俾一啲建制嘅選民見，即感受到你嘅存在啊嘛，咁樣好啦，咁當然你話其他幾個泛民嘅咁都有一定嘅力量喺度啦，所以我係想講咧，或者如果咧連任咧有人 chat room 問打對問咩，你就話俾我聽啊，你 chat room。你想话俾我听，如果问应该问咩，同埋问边个，我根本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好啦，使唔使而家不如我哋开港台听？ 咁咧直播转播港台。 所以咧，我系想讲今届咧，大家留意九月冇留意下咧，边个系连任失败咧？嗰啲啊真系冇鬼用啊！我想讲，不过 系啊， 但我又唔敢乱讲，系啦，就系、是、咁样啦。 但系九西，我想提醒下大家因为小丽老母好似都几多左交几掰佢啊， 扯死谭国桥啊，大佬 系啊，唔系即系我阿妈咧，即系听佢选举论坛嘅时候，佢就话呢个人几有料咁、啊、样，因为佢可能佢讲嘢，佢讲嘢把声捻嗰把声啊，同埋讲到好似咧好咄咄逼人嗰个感觉，有系啊，咁然之后咧系令到有啲人系觉得都几犀利，追建制派追得几金， 唔系捻得好嘅，捻得好嘅、啊，所以听声咪捻把声咯，睇样咪捻佢嘅样。你睇神佢追擊佢啫， 係啊，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啲左交朋友，有啲想偏向投呢個小麗老母嘅話咧，你可以去神區 Facebook 嗰度 share 神區精心製作咗啲短片，講俾大家知小麗老母嘅惡行咁樣咯。 係啊， 所以喂，真係唔好俾佢借屍還魂，同埋唔好俾佢，其實唔好俾佢擁有資源。呢個係重點，唔好俾呢啲人擁有資源。當然唔止係佢啦，即係仲有其他呢啲組織咧，係唔可以俾佢擁有資源，因為一俾佢有資源咧，就容易發大，即係容易將佢幾何級數咁樣上。所以如果你要勸票咧，有啲人咧，即係一票得不投黃毓民嘅人咧，你即係寧願佢投 蔣麗雲 大，即係唔係啊大啲嘅組織啊。你要將 啲係咪都 要將佢得到嘅資源嗰、那個影響力減低 喎？我覺得係好唔，佢哋成日有啲政綱上面講到佢為入立法會為嘅就係為資源，其實件事我覺得係好唔，即係你入立法會你係想改變個制度，改變香港，你唔係去為咗攞資源而為咗賺錢而去入立法會噶嘛？而小麗老母有個唔知係咪蘋果個廣告。 都是讲緊哦，我第时攞到个立法会薪金就会分一半同啲长者同甘共苦㗎喇。点样同甘共苦啱啱日朗都讲咗。 哦，唔系佢真係咁讲咩？ 系啊， 佢苹果日报有卖广告啊，卖一半版广告、啊。 即系佢做多份工咪得咯。 系啊， 只要你、啊、只要你 share 份收下银都得噶。 系、 啊，你执40蚊个钟，你都可以同人分金共苦噶。 系、 啊，系咪先？只要你买入病痛唔好， 揸住40蚊薪金同人哋同甘共苦咁咩？ 喂，都冇咁嘅必要嘅黐线。 但系同埋唔会系你攞住45000，你分一半俾人，你仲有45000。 佢咁讲唔系错。做咩苦啊？佢咁讲唔系错，其实拥有资源系紧要。我讲咗几集，即系不论讲。大台定系好似寻晚都有讲，嗰、那个资源唔系净系包括钱嘅，其实系包括你嘅办事处嘅地点。喂、嗯，你唔系咁易揾到个办事处啦。包括系你可以请人啦，嗰、那个系一个钱啦。包括系你嘅名啦，你可以因为你系议员之后，你就会上多咗其他嘅媒体啦。嗰啲全部都系资源咯、嗯，我想讲。所以喂，你唔。即系不能够啊留俾一啲本身系冇资源嘅人嘅，咁即系如果大家你 又冇变有嗰一个力量争好远嘅， 系啊， 有100万再加10万，其实嗰个影响力就 系啊 ，start up 到真系搞唔掂啊，咁样呢、這个就系我早两日国立大台讲嘅精髓啫嘛，咁样、我做咩区未讲啊？系咪讲晒噶啦？ 仲有咧就系、 是、新东新西讲晒， 九东 未讲，九东未讲， 我哋留咗头， 系但系相见忘紧，咁我讲住就咁读住先啦。 九东 系咁，九东第一位咧就系、 是、飞 机师啊，谭香文 唔系喎， 又系有个谭字又有文字， 谭文浩 17.5， 跟住就系、是、我睇唔到 啊， 柯创成，跟住就系黄国健， 又系分唔到嘅， 跟住就系胡志伟、黄杨达。謝偉俊、譚德志就被拋開，喂呢、這個嗱呢、這個數字係值得睇嘅，因為已經拋離咗10% 去到譚德志嗰度。 呢、這個大家好似唔知琴日定前日都講過、啊，你又係下面嗰堆咧，你又係唔使理噶啦，又係黃楊達同謝偉俊之爭嚟嘅。而家 九東咧係更見明顯嘅，譬如九西咧，譬如我聽睇一啲嘅電視台嘅訪問咧，電視台嘅訪問佢會講咧。樣嘢咧，哇！咁我咪要做多兩個字，我呢一字，因為我要確保我9:30佢新聞嗰陣，佢隨時打嚟。好啦，我要譬如九西有啲電視台，好似無線咁，佢訪問一啲邊緣嘅，即係候選人啦，唔好話邊緣啦，因為有訪問阿將軍嘅，佢唔係邊緣啦，唔係佢係保證金嘅邊緣啦。 攞到保证金嘅边缘， 咁都有 喂选举边 九西多出嚟嗰个位，其实系一定系泛民噶啦，因为再冇建制喺度争，咁你不论系阿乔仔啊，系老母啊，定系天然气啊，哎呀佢嘅天然气都几好，定系大将军啊咁样，咁都系一个选择，嗰个明朗啦，嗰个位系属于边一个阵营。都算是明確了。好了，你對於九東呢也是另一個明確的，就是其實頭四席呢大家都知道是的了、當然我有少懷疑柯創成沒有那麼多票啦、可能會比較問啦， 因為他未必承繼到陳家 的票的。是啊，我不排除最尾那席其實是黃達和柯創成之爭的、樣，即可能在可能計錯票 I mean 即可能在西環那邊啦。 總之都是黃楊達、柯創成和謝偉俊三個咯。 唔係點都是兩個嘅，點都係兩個，即係唔會三個圍鬥活兩個，一定是那三個裏面有一個是穩陣的，當然不是黃楊達啦，好明顯，因為票不會是咁樣啦。咁。但不知道即最尾緊徘徊在後面前鬥緊嗰個究竟是柯創勝定係即係開票先知啦、因為呢個可能未必好準確嘅，但係好明顯就係一個咁樣嘅局勢，就係、是、一個係黃仁達，一個就係建制。我想講，我又喺 Telegram， 我又喺聰明選民嗰度睇咧，跟住有人開始問啊，九東嗰邊因為佢哋會交流意見嘅嘛，咁而家睇嚟策略投票係咪要冧俾黃仁達咧？跟住啲人就開始唔出聲，又話民調唔準嘅。 咁如果唔系佢想冧俾边个啊？ 条数计都计唔到噶，因为你后面都全部3% 啊，2%。 咁佢哋咪最终咪终于自己咪塞翻落去俾谭文豪同埋胡志伟咯，咁样即系嗱，讲系咁样讲，但系聪明选民里边系有真心噶嘛，即系真系觉得要救最尾嗰只噶嘛，佢嗱。 嗱，而家講定先啦，戴耀廷，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聽啦，咁樣。喂，講定先啦，你有機會不如開 live 又好，出 status 好，你而家講定葉普城五個候選人係唔係非建制派啦？即係啊，你啲 friend， 你下，即係你啲好友就喺度又話鬼鬼地啊，又話係土，又話係共產黨派嚟嘅，即係葉普城。你係咁講，你而家講定啦，葉普城嗰五個候選人，他朝選到啦，成為直選最大黨嘅時候，佢哋係咪非建制派啦？費事咧，我話費事你九月五號之後會寫篇文又話，非建制派有幾多席啊？連埋嗰五個咁樣，喂，我唔係好想俾你計喎，有時 你點俾佢繼續建制派？ 大佬派票嗰陣又唔派，而家又度即係。到時贏咗個攬頭攬頂，喂，唔好搞埋啲咁嘅嘢啦！我覺得你係講明啊，點解咧？喂，有人 send 咗篇文俾我聽眾咧，咁樣喂，講下明報啊，應該係今日嘅話呢個，喺九月一號啊，標題寫咩咧？陳建文啊，你記得邊個陳建文啊？係啦， 係啦， 佔中三 B 啊！陳建文談泛民配票，冒號葉普城唔稀罕我哋一票啊！明報出埋呢咁嘅文啦嚇，寫咩咧？就話星期日咧就立法會投票日啦，相信咧唔少市民咧都諗緊投邊個。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陳建文（括弧 KM 啊 ，KM 乜嘢 ？Key Man 哦， 佢話尋日咧就講泛民配票，提醒大家咧嗱，記住。陳建文佔中發起人，佔中三子，講起泛民配票，提醒大家葉普城是非泛民， 非泛民，但他莫非建制， 都話不是同你分建制非建制，是同你分泛民非泛民的啦，真是講出口喎， 係啊 係，你老尾啊，他話他非泛民，跟住咧就 call and call 啦，佢哋有自己嘅教徒，不稀罕我哋一票。啊，你哋冇教徒，你哋食屎啦，你做咁多年，好啦。跟住下边咧， 佢哋 跟住下边系广告嚟，好撇开佢啦。跟住咧，呢个真系好，跟住呢个真系犀利嘅。KM 就话 点会叫自己做 KM 噶？唔系同余生叫大家就你叫做 YG 啊嘛？ 点啊公里啊？你叫千米CK 咩？ 阿 KM 啊 ？KM 就唔系 M， 唔系我原文照读 KM。KM 点啊？你出嚟同我叫 YL， 但耀廷系叫 YT 咁样喎。 系咯系咯， 阿黄日都系 YT 喎。 黄日又系 YT， 跟住日我真系叫 YL， 咩元朗我识。好，咁咧就阿 KM 就话咧，目前立法会选举滚动民调抽样数量不足，你而家先知啊，咁多届都系咁噶啦，好难有科学基础讲咩配票建议。咁你又搞雷动计划，即系唔系你搞嘅，我知道。好啦，不过咧阿 KM 咧就觉得，如果系单身嘅朋友，哇，做咩牵涉埋我嘅感情状况啊？会劝佢哋咧投俾心仪嘅候选人，就算唔好有太多计算。假设系夫妻档嘅朋友，啊，家庭岗位歧视，扑街，佢就会劝咧佢哋一票 夫妻。 系啦，佢会劝咧投俾心一票就系俾心仪嘅候选人，一票咧就搏一搏，投俾民调中喺入局边缘嘅民主派候选人。啊，而家又信民调啊！忽然间，阿 K M 又话，如果真系唔信民调咧，即系佢再讲，咁既然民调都系唔信啦，如果你都系唔信咧，唔投唔系拣边缘嘅人咧，就话投俾年轻人，跟住年龄歧视，先有家庭多，投俾年轻人，跟住佢话点解咧？议会需要新思维，哦， 新思维啊， 选举舞弊啊， 计翻选举经费， 选举舞弊啊，咁样 计新思维嘅选举经费， 我觉得即系屌， 议会需要新思维。 陈建文讲噶啦，议会需要新思维、啊。 Direct call 嚟 ，direct call 嚟。 哇，民主思路唔嬲。另一边厢，嗱，另一边厢啊，普罗政治学院嘅教主黄毓民近日咧就行云五区为叶普城所有候选人拉票，唔系啊，狗仔冇乜。咁咧就出战九龙西嘅黄毓民更加表明咧，要喺九龙西力争两席，实现真正港人治港立法，系啦，就系咁样啦，咁样咁嗱，我哋睇到几样嘢啊！第一就陈建文支持新思维啊， 系啊， 嗱呢篇报道啊， 新思维得一个出选啫，净系支持狄志远一个啫， 咁点啊？ 咁计晒落狄志远度咯，可以 摆明搞黄文啊，咁样好啦，咁就哇呢、這个犀利喎！佢而家讲到明就话聪明选民咧就唔使俾叶普城啦，因为叶普城咧唔稀罕你个票， 系非泛民嚟嘅， 系啦，佢非泛民。非建制咁樣， 咁係咩咧？ 我都話呢個世界啲人嘅概念咧係癲癲地噶啦，即係見到Joey佢係瘦嘅，見到我係肥嘅， 見到個 friend 就唔知識分肥定瘦， 未見過，未見過， 嗰啲係咩嚟嘅？究竟 咁代表咩啊？代表你唔識嘢咯，係代表你唔識嘢。 嗰啲叫大隻， 係啦，超。即係冇鬼用嘅你啲咁嘅人，但係咧其實而家亦都坦白講咧，而家咁嘅民調走勢咧係撼動到聰明選民嘅、嗯，因為聰明選民唔係個個思亂諗嚟嘅，係覺得呢一票係值得俾所謂嘅非建制， 即係真心想踢走啲建制派， 亦都咁樣講啊，係拉到票嘅。譬如咧，我早兩日個大台講咪一啲旁門左道嘅拉票策略嘅，其實即係話，如果你個 friend 你擺到明係唔會支持葉普誠嘅咁樣，你點都將佢啲嗰個票一係就射落海，嗯、即係投俾啲廢到唔廢嘅廢人，一係咧就射俾係啦，嗱你講嘅啫，一係咧就。你快整翻佢头出嚟，而家整 整咁样好好啦。 你 keep 住呢一节，系啦，整住佢，真系似个嬲啊，真系似个嬲啊。 黑手嘅棋子， 一系咧，一系就将嗰票咧射俾本身资源多嘅人士，即系起码将个伤害减到最少。 重党， 我想我讲完嗰一节节目之后咧，系好多人 PM 我，系话俾我听，佢哋都系拉到票嘅，即系各有各嘅拉票方法啦。即系有時係即係嗰票啊，我拉到手啦，或者佢真係佢會話俾我聽，佢會投啦咁樣。咁有啲係試下用其他方法啦。喂，咁而家係要你嗰票啊嘛，即係咩票我都要噶啦。我想講有人同我講咧，就話都係忠實聽眾啦。佢同我講話，佢阿爸咧係即係好憎我哋嘅。 嗯。 啊，唔係好憎，即係佢土藍絲帶啊，土共嗰只嘅。跟住咧，無端端就同啲 friend 飲茶傾開咧，原來鬱敏係佢朋友嘅好朋友。跟住就哦，咁我會投俾鬱敏啊，咁樣。 咁得意。 我老豆突然間會咁投，我話係啊，呢個世界朋黨嘅。 我正想話呢啲咪朋黨。 係冇冇天理啊，咁樣係啊，所以係啊，咁樣所以 鬱敏嘅朋黨。 大家努力啦，係有機會嘅，係。同埋咩票都要嘅呢、這個時候咁樣，同埋啊， 國師都有朋黨噶。琴日喺粉嶺做下站，忽然之間撞，唔係佢忽然之間撞到佢個同學啊，跟住佢個同學係勁 surprise 咁樣樣啊。 你選啊咁樣 嗰啲， 唔係尋日都係尋日啊 ，Bonus 都話撞喺中環都撞舊同事啊咁樣咁呢啲票都要，咩票都要，因為嗰票冇適應嘅，同埋大家拉票咧都係緊要嘅。而家真係去到一票就一票嘅時候， 一票都不能少。 而有時好又係旁門左道咁樣講啊，嗰票咧唔係淨係好講話，佢個理念係點啊，政綱係點？有時就係講佢幾靚仔啊咁樣。係 啊， 你睇鄭錦會拉幾多票翻嚟？ 淨係靠樣。 呢排好多， 再加埋 Bonus， 我會揸。呢排好多 PM Capital 咧都係話啊，佢幾靚仔喎，或者咧 後生仔咯。 阿日朗你頭先講話阿小偉老母咧，講嘢幾淡定啊。其實淡定同從政係冇關係。 係啊，冇關係啊。 咩年輕有幹勁都係同從政冇關係。 年輕有幹勁呢啲係 從政冇最得民主路未完，支持新世代啲咁樣噶嘛。 係啊， 咁樣 係佛佛地。 即總之係賣個口號嘅啫。嗰啲就 係啦，唔係咁當然係賣口號啦。我只係嗱，再奉勸大家啦，你哋拉到票咧，就盡力去拉，電話拉，WhatsApp 去拉，或者個拉到拉， 約朋友食飯拉， 係啦，傾偈，同事、親戚、朋友，盡可能要去投俾葉普誠，如果唔係就旁門左道啦。 Facebook 瘋狂 share， 跟住可能有人話俾我聽，唉，勸唔掂啊，搞唔到啊，咁啊，咁落嚟街站啦，咁樣咁可以幫。喂，而家真係要得一個落嚟咧，喂，多個人可以拆站啊嘛， 係 或者咧，你覺得嗰度虛陷啲係緊要嘅，即係有時係賣勤力賣多人咧，有時人就係咁嘅啦。啲師奶行過，哇，咁多人幫佢，睇嚟嗰個都係好人，咁樣係靠呢啲嘅，咁可以落嚟幫手就幫手。跟住有啲人話唔得，因為可能基於自己工作啦，我當差嘅唔得咁樣，或者基於好多要阿女翻學啊，唔得啊，總之好多人唔得嘅。九月四號你可以做咩？九月四號你話你唔方便去街集，九月四號可以做咩咧？你係可以多啲同助選團傾偈嘅，我係覺得唔好同葉普誠嗰啲助選團傾偈喎。 同人哋助選團傾偈， 係因為你實好了解我哋政綱噶，我哋做幾百集節目， 所以你可以 我講嘅又清晰。 其他人嗰啲咯， 咁你都想了解其他人政綱？對於自己政治啟蒙，可能你唔中意我哋噶嘛？可能你原來發覺人力量係好嘅咁樣，咁點咧？喂！ 过去了解一下， 嗯、一了解同了解四五个钟嘅，或者听完翻转头又倾嘅， 今日佢咪派唔到傳單俾人咯？ 係啊，係啊，係啊！ 我覺得唔啱嘅。不過你又真係要了解喎、 啊，因為你唔了解，你又點投俾佢咧？ 你選民嚟噶嘛？問完呢、這個，問嗰、那個，係啦、啊，問啲咩咧？嗱，又係就調翻轉啦嘛，問啲資源少嘅。 哦、即是得一兩個人街站咁樣， 係啦。 咁你一問咗就徹底地派唔到傳單嘅啦， 係啦。 但係民建聯嗰啲 咧，我真係特別傷心啊！佢派唔到傳單，但你都要問噶嘛，係咪先？你都、嗯、你都要了解一下啊，究竟你個政綱係點？你支唔支持西九起落去咧？咁樣，嗯、但係已經係新東喎，冇理我啦咁樣。啊，你支唔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啊？咁又開始喺度問啊，點解要全民退？究竟全民有幾全啊？退保有幾保啊？咁樣 又有幾多錢啊？ 系啊，有几多 钱？3500啊， 3500系唔系入息中位数三分一，定系4250啊？搭声玩搭声嘅开始， 又搭声啊咁样， 系啊，系啊， 会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嗰日真系你只系有，你又唔可以方便做街集，但系你礼拜日又得闲嘅咁样，我觉得都可以，不过好衰呢招数啫，唉，我都 唔系啊，同埋好紧要，另外一样好紧要就系看住屋企啲老人家。或者如果你屋企有啲 老人院嗰啲咁樣， 老人家你可以帶佢出去飲個茶。 你收起人張身份證係犯法嘅， 看住佢哋， 看住個人， 收佢個身份證。 咁啦，你晨早帶佢飲茶啦，投喺咗個票佢啦，或者帶佢玩下又好，咩都好啦。咁樣你自己諗掂佢啦。咁樣好，我哋終於拉布拉到9:30，咁港台都未打嚟，我哋休息一陣。 好啦，翻嚟第三節。